I love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好啦，今日咧，我哋蓝天雪地又请来一个嘉宾，系啦，呢一位我觉得系 好 man 嘅嘉宾， 好 man 又好重量嘅嘉宾，因为咧上一次我哋就曾经请过阿嘉耀啦，就上嚟做我哋嘉宾啦，咁今日咧就请。佢其实都系一个队友啦，之前嘅就系、是、我人称呢个香港三分神射手啦，即系我一听香港三分神射手，其实我心目中有两个，一个咧就系阿翁金华，一个咧就系呢位仁兄啊胡国锋，胡国锋先生啊，系啦系啦， 先生 好多谢你嘅帮手啦，将上嚟啊，今日就接受访问，因为咧我其实约咗阿峰咧，约咗都好几次啊，我其实系我放佢飞机，我成日话约佢，佢俾咗日子我，但系咧 斗胆你。 跟住又啲 studio 又約唔到啊，或者時間搭唔啱啊，咁但係即係有我哋有呢個心就得啦，係咪先？咁、今日終於請到佢上嚟啦，咁今日有我啦、阿 Kit 啦、 CK 啦 喺度啦，咁就專登咧同阿峰咧傾下偈嘅。咁阿峰其實咧而家就冇打呢個職業嘅籃球啦，咁我覺得真係有點可惜嘅，因為李嘉耀。即係俾我熟落先咁啦，老都仲打緊之後咧，我覺得即係你咁快就退役咧，可能即係 佢將啲內功心法傳開去啫， 傳開去可能係係啦。喂講一講啊，或者你其實咧喺香港幾時開始接觸籃球啊？接觸籃球幾時咧？ 我接觸籃球應該係喺十五歲到啦， 十五歲到 係叫做學打波。我打波嘅時候就十五歲咗啦，咁就其實你話 Form One Two 掉下波都會嘅，即係同啲同學小息打下波都會嘅，咁真係學打波就十五歲咯。 十五歲啊，十五歲嗰陣時候，我發覺即係你嗰代嘅籃球員， 嗰代 籃球員啦，即係我其實都我更加早嗰代啊，記住，咁咧就都好。即係同而家嗰啲小朋友比咧，係爭好遠啊！以前係可能只係十五歲先接咗籃球，而家我見到 細細個， 即係同個籃球差唔多大個， 係啦，阿媽阿爸就已經同佢報咗個 pay group 啊，或者咩成， 就已經係打籃球噶啦。 係咯，嚇 咁嗰陣時其實你接觸係哦，即係好似阿嘉耀就跟大佬無端去打籃球，即係真係親大佬，唔係跟到啲大佬啊，親大佬去 我哋明㗎啦， 去 大佬 去打籃球。咁你又係點樣開始玩起呢個運動嚟嘅咧？ 我係喺街場嗰啲打嘅，即係可能一個僆仔攞住個籃球咁樣著住對白飯魚落街場打波，咁就跟住去喺個街場啦，咁有一班人打波嘅，咁原來佢哋都有打下越早嘅，咁但係其實都係好後生嘅，即係唔係好大個，咁啊有一個教練喺度教，咁後屘打咗一排咧，咁嗰個教練就問我有冇興趣，即係跟佢學下打波啊，咁啊梗係。嗰陣時小朋友有人教嘅話，梗係好開心啦。咁啊變咗咪跟埋一齊去打咯。 我唔係靚坤啊，你個大佬。 係咪啊？ 咁咦？呢個其實都好正路嘅。 係咯。我好正常， 咪我其實曾經擦身而過，亦都有咁嘅機會，但我就推卻咗。我覺得自己唔係嗰啲技術咧。我話唔好咧，咁跟住就佢冇第二次叫我第二下啦。佢有叫我第二下，我都會應承咗佢 嘅。我哋香港都真係少咗 Wilson 呢個中流砥柱。如果當年你把住呢個機會，今日 嗰兩秒就係佢啊。 係啦，今日可能你就呢個嘉賓坐咗俾我哋訪問咯。 係，算啦，呢過去咗就唔好講啦。咁以日開始就已經開始變咗越早嘅生涯啦。咁跟住打咗幾耐即係先升去甲一呢 買少少其實都打咗兩年到啦。 兩年到。 兩年啦。咁其實好機緣巧合嘅有一次呢就係嗰陣時叫而家嘅康文杯以前就叫做市政杯即係嗰個年代就叫市政杯啦。咁我哋打嘅時候呢就啱啱呢我同即係越早我自己啲朋友咁樣打啦。咁但係呢就對嘅對手就可能成班都係青年軍嚟嘅，跟住就唔知我哋輸最尾都係輸㗎啦，咁就但係我哋就唔係輸到核突嘅，可能輸八分到幾分， 仲好少㗎喇喎，其實 係啊，即係其實我哋嗰場都打得好，咁樣就後屘嗰、那個就俾咗個教練發掘咗我去即係又跟青年軍去練波咁樣咯，即係有個咁嘅機會。 咁跟住就開始再即叫上一層樓，就開始接觸嗰陣時係咪叫甲一嘅咧？都已經係一去到甲一定 係 由甲二開始。 呢個甲一甲二嘅概念， 我都未有嘅嗰陣時候。 嗰陣時就係知佢嗌咗我哋去練波，咁就跟住又見到好多即係可能同年 紀啊，都好犀利嘅人咁樣，咁啊覺得有第二個層次咁咯，即係打波喺打波上面嚟講。 嗯，即係有組織咁，有規模啲嘅， 即係有規模同埋， 即係香港青年軍 係咯、哦，即係去跟嗰啲練波，同你譬如自己，即係如果接觸個越組就知有即係好似有參差嘅、越組，咁有啲可能真係好比較認真啦、啊、有啲就可能即係可能當換票性質啦， 嗰啲成 換票性質啦。咁如果你跟得青年軍咧，就變咗由我唔理你越組係點，你起碼而家會變咗一個認真嘅模式去操練啦。咁一路打到幾時，真係去到而家譬如後尾有叫甲一甲二嘅情況呢， 跟住就跟住練波啦。練波其實第一次呢去跟住佢練呢，其實根本就跟唔到個水平，跟唔到個水平嘅。咁就即係但係就叫做開始接觸到有呢樣嘢啦，譬如知道有原來香港隊喎，或者有再知道原來有甲一甲二嗰啲咁嘅球隊，即係咁嘅分別啦。跟住就第二年呢又係打嗰、那個呢、這個叫做市政杯，即係而家咪開杯啦。咁樣呢又係對佢哋，不過今次就喺決賽嗰個隊啦。咁第一次喺九二打波，咁今次就弊家伙輸30多分啦。 有壓力啊，因為新場 都唔係嘅，其實係真係個水平唔夠嘅、即係對住成班咁跟住之後又再去跟練波啦，咁啊跟住之後嗰次咧就開始打青年軍，但係嗰陣時我其實都已經去到17、18歲咁樣啦，跟住就咁啱咧嗰年就成班青年軍就有個甲組嘅位，即係甲一嘅位置就係福建，但係嗰陣時就成班青年軍可能俾培育呢班青年軍咁樣上咗甲組打啦，咁啊成班嘅青年軍就打咗甲一，又係就係、是、嗰年開始啦，即係嗰時我就應該18歲啦。 哦，咦，咁差唔多，即係差唔多甲一嘅時候你就已經就踏足嗰個甲一嘅即係戰場噶啦喎，已經係 其實都係咯，幾好，即係都有啲運氣啦，覺得自己都呢方面。 但係你15歲開始打波，但係18歲已經打甲一，3年間嘅進步咧，咁樣 好， 真係好難以想象喎。 其實我想問一下你話入到去青年軍啦，佢哋嘅集訓同平時自己喺街場打波有啲乜嘢係有啲唔同？即係譬如體能上啦，定一個係啲技術層面上有啲咩唔同？ 其實青年軍嗰啲訓練已經係好有系統嘅，即係同我哋喺街場打絕對係唔同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基本上你入得去嗰班嘅球員，其實個基本功或者各方面都好好啦，咁樣再加埋啲系統訓練啊，同埋佢哋其實好多機會再對一啲好強嘅隊啊，咁其實變咗個水平基本上你同其他越組或者喺街場打波係好唔同， 即係越強越強啦，可以 可以咁講。 咁由18歲開始打，咦？咁你總共其實數下，你打咗幾多年？ 十八年 甲組。咁你嗰陣時隊波叫咩名㗎？其實係已經有個名噶，都要 越組 定咪由甲一嘅時候 嚇，甲一嘅時候咪福建， 哦就係已經福建嚟噶嗰陣時係，嗰陣時有冇邊個即係同你一齊打嘅開啱即係要第一年打甲一到而家仲打緊嘅咧？ 而家 都退曬役啦， 可能都冇啦， 可能都冇啦，真係 可能都冇。 咁如果我嗰陣時其實甲一係唔係同而家嘅甲一比咧？有冇啲好大嘅分別咧？ 有啊，因為嗰陣時其實甲組咧係有外援制度嘅，可能住三出二啊，或者住出一嘅。咁佢哋 嗰年第一年就已經有噶啦， 係有噶， 已經有噶啦， 淨係得係呢個銀牌咧，就以前叫做環聯賽，咁啊冇外援嘅，淨係聯賽先至有呢個外援制度嘅。咁但係銀牌嚟講都係輸多贏係好少啊，因為其實好多隊都好強嘅嗰陣時。 但係而家，因為嗰陣時就真係太細個，或者冇接觸啊。因為福建話曬，其實都喺香港而家呢個時候啦， 都係嗰三隊啦，頭嗰三隊， 頭嗰幾隊啦。嗰陣時其實啱啱埋即係早班嘅時候，並唔係一隊咁強嘅籃球隊嚟嘅啫喎。 我哋嗰年真係唔係好強，因為 不如係咯，我哋分享下十八年前其實甲一有邊幾隊開始咧？即係我哋知道都係永倫啊、南華。 以前就應該係有思遠啊、海宇嗰啲啦，跟住永倫都有㗎啦，其實永倫都有㗎啦，跟住嗰陣時有展示啦，即係嗰陣時嗰個年代咯。 好，你唔好话听过，一讲听过。 上次有听嘉宾讲嘢噶嘛？ 系、哦、你一讲听过就暴露咗啲嘢出嚟噶啦。咁嗰阵时有外援，其实你同打嗰啲外援咧，大多数系打啲咩位置咧？喂，因为因即系请得外援翻嚟咧，就好多时都系卡梅斗高大大球啊，系咪都系打啲四五号位多噶？ 中锋嘅有。控球嘅都有，咁、基本上，但系佢哋啲控球基本上都會有啲外投能力嘅，都會請一啲。咁最緊要呢兩個位咯、哦，其實打嚟講。 咁嗰陣時有外援，其實嗱嗰陣時都問到阿嘉耀，其實都覺得有外援咧，即係有辣有唔辣。好嘅咧，其實就真係令你起碼有啲真係叫技術高層次啲喺隊伍咧，你可能有機會學到嘢。唔好嘅咧，就係話。的而且確唔未必有好多機會俾本地嘅球員去上陣嘅。其實你自己點睇咧？你覺得有定冇好咧？ 其實我覺得有好嘅， 有係好啲嘅， 好嘅。因為你會見到好多技術層面係好唔同啦，同埋你會即係有一個咁高水平嘅球員喺度咧。其實如果你真係好想打好啲，你會諗辦法點樣去應付佢啊？即係防守又好，或者你喺佢。防守你的時候，你怎樣想辦法進攻啊？咁其實呢樣嘢係俾到自己一個好好嘅挑戰咯。但係而家個水平唔係話唔高，但係好似唔係突破得好高咁樣。同埋咧會變咗即係枕咗幾隊咯。但係以前你話有外援制度，可能個外援都會影響個賽果都好大。但係相對嚟講咧，其實每一隊標變咗好有競爭力嘅。 因為以前我覺得有外即係有幾多即係外援嘅時候咧，好多時啲波就真係掉曬落俾佢哋打嘅、就變咗或者叫華人球員啦，即係用嚟叫做搭下、叫拌菜咁樣咧，喺側邊就嚟走嘅啫。咁、但係而家我覺得冇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令我可觀性又好似低咗。咁、但係而家譬如咧唯一可以叫打外援嘅咪打超級工商杯係可以用外援嘅 好似上年都冇啦，前年就有個前年超級聯賽，前咗兩年又超級聯賽， 嗰陣時仲有 係啦，咁就有請外援。以前仲有個叫做暑假嗰個叫做超級工商杯， 超級工商杯係啦，都有嘅。但係我覺得我想有一個情況，你而家仲有冇睇本地波嘅咧？ 都有嘅， 都有嘅。我又想睇下你點睇嘅啫，因為咧，譬如而家話就冇外援啦，咁、但係譬如你見到永倫佢隊中其實都有，其實南華都有嘅、都有啲叫做唔係華人啦嘅球員啦。我覺得佢哋即係我都略聽過佢哋 background， 譬如喂，佢係嚟香港先前可能留咗一年啦，咁就攞到個工作證或者 whatever 啦，咁佢就可以落場打噶啦。咁我覺得一咧，其實我唔知嗰個條例會唔會太寬鬆；二來咧就係同埋而家你冇掛名嘅話係俾外援打咧，咁有啲球隊係。你呢啲球員咧，未必咁容易揾到噶嘛。咁同埋我相信亦都喂有嘅，你都要揾啲錢去請佢哋。咁啊，唔係話我哋如果真係每一隊都 let's say 有一個位嘅可以打外援嘅咧，咁起碼我唔揾到咁貴嘅，都揾到真係。 總之有一個頂住先， 頂住先咁樣啊。咁你覺得其實咁樣會唔會更加令到嗰個本地嘅甲一咧嗰個實力咧會更加懸殊啊？ 會有咁個問題，但係其實。如果即係同以前比較啦，以前可能即係有個制度就係請三個外援，即係真係請翻嚟。咁、但係本地咧有啲係叫做 local 鬼，我哋以前叫 local 鬼。咁、佢本身都係 local 嘅，咁其實可能五個都已經係鬼佬嚟啦。即係以前都有呢個制度， 咁、都有呢咁嘅情況啊。 係喎，佢都係有三粒星㗎嘛。 其實嗰陣時真係會睇到係五隻鬼對五隻鬼都唔出奇，因為可能都有兩三個本地嘅。 或者係情況嗰陣時更加慎。 咁華人就冇曬機會打， 更加冇機會打。 真係好少咯，但係就如果你打得嘅，其實你都真係 top 噶啦，都好 top 噶啦。 喂，我又有一個問題咧，其實想問一下你，即係我好耐之前聽過，其實咧就話會唔會為香港可以整一隊籃球隊去打唔好話打 CBA 啊，但係因為 CBA 留下我唔記得咗佢都有唔同嘅 level 噶嘛，咁、其實會唔會整一隊波係代表到香港去參加大陸嘅聯賽，咁、會唔會令到成個籃壇更加會好睇啲咧？因為 其實我覺得足球、籃球都係嘅。如果你搞到一笪地方，香港香港隊啦，叫做唔知香港乜乜隊啦，咩咩都好。其實去當然嘅實力未必及國內咁多地方嘅球隊，但係即係有個目標去進發啊，咁去打。其實你覺得會唔會係好啲咧？但係同埋你即係我聽過呢件事未咧？其實 其實應該我諗。八至十年之前咧，有個咁樣嘅情況。 咁耐之前已經有講過。 叫做香港飛龍，即係有個咁嘅隊係香港一隊去打架大陸嘅聯賽嘅、有呢一隊嘅。咁就但係個問題就係嗰陣時個運作我唔知係點樣，因為有呢隊啦，咁就有啲香港有幾位球員都有打嘅。咁但係嗰個問題就係佢哋係香港個名，但係原來佢哋個主場館係唔喺香港，即係可能要翻大陸。 哦，即變咗都唔係真真正正好似一隊香港隊咁。如果你話 佢即係混咗一啲香港球員啦，同埋有其他嘅 大陸球員， 國內啊， 真係唔係咁代表性咯。 嗯，但係如果有嘅話咧，我的而且確覺得會刺激到即係本地成個籃球， 吸引到有個門路可以去到咯。因為如果你而家打。講即係香港籃球其實真係俾人睇到好似打咗幾年就沒路咁，我真係覺得有少少係。 你又自己點睇咧？譬如你作為一個即係打個即係叫做我哋香港叫最高水平嘅籃球啦，咁一個籃球員其實嗰、那個。可以見到個前景咧，其實係咪唔算係太好咧？好似你咁，因為大部分我所識或我就知嘅咧，有幾個即係本地嘅球員都轉咗去做，譬如消防啊、政府工啊咁樣啊，又或者有啲可能球隊老闆佢本身已經話佢呢啲老闆當然好啦，又請埋你去公司做啊咁樣。咁但係一般嚟講係咪其實都覺得？可能真係打到咁上下，其實真係哇，一定揾份穩定嘅工啊，就唔可以再喺籃球方面發展啦。 其實香港籃球嚟講咧，其實講真，佢真係一個業餘嘅性質嚟嘅、即始終唔係職業啦。咁、職業其實有好多配套或者好多贊助商啦。咁但係香港就唔係，咁變咗其實每一個球員咧，其實佢。多數都要諗另外一邊啦，即係除 諗另後路啦，要 但係其實你留地睇翻好多成個聯賽咧，都係學生啊，或者係政府工嘅，都仲 紀律部隊多咯， 即係仲可以繼續 keep 住去打呢個咁高水平嘅比賽，同埋即係要有啲時間嘅，你始終都係業餘啊嘛，你梗係老實講，如果讀完書出嚟做嘢，你一定係。業績要先行㗎啦，但係你過到呢一關嘅話，你又可以譬如又練到波，又做到份工，又唔會令到自己好攰，又 keep 到個水平嘅，你先可以打到咯。 始終都唔係一個叫全職嘅叫運動，就真係的而且確個個發展就差啲。不過呢個的而且確係即係運動員本身亦都好難控制啦。咁但係。另一條出路啦，其實咧就好多球員咧之後都會變咗做教練嘅，係啦， 魔鬼教練， 魔鬼教練。但 before 我知阿峰而家都係一個教練嚟嘅，但我有個問題咧，阿峰你最出名嘅其實係三分波啊嘛，你幾時開始有呢種絕技咧？係咪一開始喂你十八歲嗰陣時已經 十五歲落去就復， 係啊，已經係 哇打通咗 嘅，係即係練自己射三分啦，定係去到邊個時候你先開始練出呢種絕技出嚟嘅咧？ 其實我諗都係一開始都會有呢個方向先啦，因為始終細粒啊嗰陣時，基本上咁矮嘅球員，你好難話去打其他位置啊，譬如打內線，你基本上都唔使諗啦。即係如果再打啲高水平，咁啊變咗會喺外線發展啦。咁其實點樣會練到，應該係打福建嘅時候啦。福建嘅時候咧，我跟阿鄭學來教練啦，即係嗰陣時佢係教福建嘅。咁佢就好多心得俾我哋，即係其實我哋嗰一期嘅球員出嚟，好多個都係即係有一個外投好好嘅能力喺度嘅。咁其實佢俾到好多信心我哋落場打波嘅。譬如佢基本上佢係，譬如你有陣時你真係可能一場波你射到自己都冇曬手感都驚嘅時候，佢都會繼續鼓勵你去射，要你去射，因為射手你一定要射，一定要去 pick up 翻自己去射翻好佢。同埋佢教咗一樣嘢最好就係、是、其實射波自由式比賽嘅時候咧，就唔係你同人哋嘅 的感覺，是你和我跨的感覺。其實如果你掌握到這件事呢，基本上你在射球的時候你基本上是不會被其他人騷擾到。 咦，阿 CK 學到什麼？我知道你都有三分能力的嘛。 是 的。我都見識過你的三分能力的嘛。因為我今天呢我很想問，因為如果你看過阿峰打球呢，當然你說那時候尤其是比較細粒的球員，的而且確係練呢方面是有嗰個必要啦。但你的而且確是當中，我諗射三分咧，即係射到出曬名嗰、那個，同埋我又親眼好多次係見到你嘅三分咧，有啲即係絕殺又試過啦。同埋你出手係好快，咁同埋咧，你有冇話你練嗰陣時候咧，其實有冇一個方法係你自己獨特啲，定係你同我其實我都係同其他人一齊咁練法㗎，定點樣咧？ 其實練呢方面咧，真係要自己下苦功嘅。即係籃球就好得意嘅，真係熟能生巧。你練得多就功多藝熟嘅，一定會做得好嘅。咁同埋其實練射波唔係淨係望個框，其實係練咗個感覺咯。基本上係手同個波嘅感覺咯。咁變咗你有嗰個手感咧，其實你出手你自己都會個信心好好嘅。跟住第三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在射波的時候呢，其實真的要自己要找到個空間，這件事才是作為一個射手我覺得是最難的、oh. 我覺得我的年代呢，翁金華其實是做得最好的、mm. 因為他可以做很多假身、啊、或者是他能夠製造到自己一個空間去射波，這件事是我想現在的想做一個射手的球員是一定要去鑽研一下呢一樣嘢，點樣可以製造到個空間俾自己出手？ 我發覺呢，即係我近來睇波啦，香港本地呢樣嘢的而且確係好似少咗球員咧，係即係喺呢方面做得比較好啊。因為可能凍喺度，即係喂波埋，可能 catch and shoot 佢有三分咧，嗰啲可能會多啲。但係即係我都唔覺得有，而家有好多球員好準嘅。呢、這個以前嘅球員係咪會？多啲，同埋譬如你自己練嘅時候咧，有冇話一日有個目標？你或者最多練波嘅時候， 即係練 幾多球啊？練幾多球啊？或者係點樣你先肯收手嘅咧？有冇試過一啲咁嘅？即係有時你練到波或者去某一個層次咧，你會有個目標追求 啊 嘛。 好似你舉鐵要舉到幾多 kilo 咁先 係啊？ 有目標，即係嗰陣時，譬如福建練射波咁計啦。咁嗰陣時咧，阿鄭 Sir 就唔會要求我哋要射幾多球嘅，好簡單嘅，即係可能。射五個位啦，兩個底線零度角啦，四十五度角啦， 正啦， 即係基本啦，呢啲係咪？咁但係咧，每一格咧你就射十球，咁你入到九球你就去第二格啦。 哦， 係啦。咁你入唔到，你又再由頭嚟過啦。 即係總之射十球。 係啦，咁你一路練，你就一定要練到個準程度咯，同埋即係呢個係目標咯，俾你目標。個問題係點解？即係你會覺得哇，係好離譜係嘛？十球入九球。咁變咗好似打機咁，即係好似打機都唔知做到。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喺練波嘅過程咧，佢又試過俾我哋睇， 佢做，即係佢做到， 即係佢都做到喺嗰陣時候，佢做我哋教練，即係佢都同我一齊射，喂，佢都做到十球九球，係咪先？咁即係變咗你要知道，喂，你要去到嗰個水平，你就要做到呢、這、一個呢一、這個咁樣嘅要求咯，可以話。 因為你練波同真係打波已經係個心情應該放鬆好多，佢 suppose 射嘅時候已經易射好多嘅，所以佢要俾一個好高嘅即係要求你哋。 我之前有睇過你喺南華度打，你通常喺45度，你即係成個動作連埋你無論咩時間咧，你個面容都係一樣 keep 住一毫表情，嗰下先犀利。即係贏緊輸緊都好，你都可以 keep 住曬成個動態。是一樣的， 這個即是怎麼說呢，是很需要，即是以前講波的人要冷血，夠冷，即是夠冷靜，其實說你一亂或者你要拿感覺嘛，是要拿手感，你一亂了個節奏，個手感沒有了，其實就入不到了。 因為其實我們在下面看緊波，我們都看到亂了，但是他們都好像那就入了。 所以 我覺得你現在譬如還有看波，有沒有覺得哪些球員咧有好 可塑性， 可塑性或者又好似你哋，譬如阿畫哥同埋你啲影子，而家三分射三分好叻嘅，有冇邊啲球員咧？以你印象仲有冇？ 而家其實普遍都個外投力都係好嘅，但係即係頭先我所講嘅揾空間去射波，其實就真係少啲咯。即係而家喺甲組嚟講，可能即係而家潘志豪啊，即係永良嘅潘志豪啊，做到啦。咁福建嘅可能比較後生啲啊，張偉康同 劉子禮都可以去做嘅、嗯，即其實佢哋都慢慢 build up 呢樣嘢，我諗佢睇佢哋打波都係。 O、okay, K， 但係當然要去到阿峰呢個 level， 仲有一段， 仲要多啲 feel 先啊，爭啲 feel。 我上次睇阿康其實打得，佢有呢、這個即係 talent， 我覺得佢打得唔錯啊，佢係。咁啊，我都希望係多啲呢類型嘅球員啦，或者香港嘅球員咧，其實都。即係有啲先天性咧，你唔係大陸啊，大陸你揾幾個七尺嘅或者係六尺十，好容易揾出嚟。香港你好難揾到有六尺十已經俾人拱出去，一定係已經打四五號位㗎啦，冇得走㗎啦。咁、變咗香港普遍球員比較矮少啲咧，真係要練多啲咯。咁、阿 CK 話呢個禮拜就開始試下十球，唔好入九球啊，入五球先。入到五球我俾你走啊，我哋先走，我哋因為我哋而家 熄燈啊，跟住人哋話， 我哋都會打下波嘅，有時就咁樣咁。球员方面或者讲下咁啦，就想知道你而家就即系同我识嘅好多球员走出嚟都系咧有去做教练啊带波嘅。其实而家做教练同做球员嘅心态会唔会好唔同咧？ 会嘅，其实会嘅，即系成个嘢系复杂咗嘅。即系以前可能做球员喂做到教练嘅要求啊，或者。你自己要求到你可能要做啲乜嘢，譬如你可能射波要點樣，或者你防守上面你自己要點樣，即係你有個要求自己好搞掂，即係搞掂咗就 OK 啦。咁但係而家教練嚟講咧，其實個層面就要多好多啦。咁你要留意每一個球員嘅特性啦，你要點樣用佢啦，同埋可能每一個球員嗰個諗法都唔同嘅，你要用咩方法去同佢溝通啦，同埋喺戰術上你即係可能自己打射手位置啦，咁你。點樣去教到個內線嘅球員呢，即係可能又會花啲心機要去做啲嘢囉。咁變咗其實嗰個接觸嘅層面係多好多嘅。 要顧及嘅諗嘅嘢就會多好多。 諗下你嘅對手會係咩，有啲咩特點啊，或者點樣針對返去防守或者進攻囉。 因為我知呢就你而家就教緊，我唔知你想唔想享埋個學校嘅不遂。咁呢今年呢就文雪就佢非常犀利啦，喺 A 位同 B 位都攞咗學界嘅冠軍嘅。 ABC 都係、都係你教嘅。 AB 都係我。 AB 都係你教嘅。咁有冇咩心得，其實學界唔係即係講咁容易打，其實即係唔係話得一兩隊。我以前其實都有參加學界，不過我係參加學界嘅歌唱比賽 我都話你要做歌手嘅啦，成日都 係歌唱比賽嘅啫。咁但係嗰陣時即係唱歌，其實嗰啲你聽到其實得幾間學校玩嘅啫。咁籃球其實我因為其實報紙都有報導嘅嘛，有時都 而家電視都會有播添 啊。咁都好似係幾 係咯，幾籃球都有籃球啊。游水啊，田径都有。 又系呢个 现在 台，现在台有播啦咁样。咁其实系咪个竞争都几激烈嘅咧？ 其实都激烈噶，尤其是九龙区佢好几队都系有咁样嘅质素嘅。其实都呢几年都竞争得都几大。 但系我奇怪啦，嗱，譬如都唔好讲名校先啦，而家啲父母一有嘢，即系尤其是你而家讲 A B 规啊。咁嗰啲時候都比較即係好多時 敏感啊，嗰啲 專注讀書啊嘛。咁其實你譬如學校一個星期有冇話練幾耐、幾多堂、幾耐波？ 基本佢哋會練兩課咯。 兩課嚇，我兩課就唔算係 基本兩課。 基本即係比賽，可能比賽前後或者比賽前就會練翻多啲添。 兩至三課咯。 兩至三課。咁但係佢哋出席都 OK 嘅。 都 OK 嘅。 都 OK 嘅，即係唔會話啲父母炸人。 因為而家啲係咧食條薯條都唔得，要趕好多場。 即係我覺得學生去到嗰個年紀咧，即係 A 區啊或者 B 區，其實都要開始學一樣嘢叫做時間管理咯。即係你要控制到你先可以做一個。運動員咯，即係呢個運動員其實佢自己本有都有一個特質，佢可以好好地去管理佢嘅時間，咁佢先做得好佢分配嘅時間，工作啊、讀書啊或者係打波咯。 咁你帶住 A B 威贏冠軍有冇咩心得咧？其實哇，我咁是但一個 grade 你攞個冠軍已經難，你 A B 威都能夠攞冠軍，你一定有你自己嘅方法嘅。有冇啲乜嘢係即係你自己嘅秘訣咧？ 其實一路以嚟，我覺得學界嗰個咧水平咧其實都高嘅，咁但係喺防守嗰方面咧，其實可能 即係可能啲小朋友打波都係中意進攻多。咁其實我諗喺我哋嘅訓練裏面咧，其實加好多喺防守 度。 即係我哋我同埋學校嗰個教練柳 Sir 咧，咁都會盡量係做多啲係防守方面嘅，俾多啲意識啊，灌輸多啲技巧俾佢哋啊，等佢哋喺比賽嘅時候用到出嚟咯。咁其實呢？A.B. Gray 今次贏，其實個防守都係做得好，所以變咗佢哋個機會贏出嚟係高啲咯。 哦，好難得係有一個三分射手話俾佢聽，原來防教出嚟嘅防守 係因為其實我唔係好知 A.B. Gray 係即係跟年紀啊，定係跟乜嘢？ 可能A. Gray 講緊係form 6 form 5咁樣咯，跟住就再低啲咁樣 哦，其實咁你覺得 A B C Grade 邊個 Grade 即係最好教或者啲人聽話啲咧？ 最好教教練個即係我自己教練覺得嚟講A B Grade 會好教啲， 好過 C Grade。 C Grade 又唔係 C Grade 咧，因為比較參差啲，有啲同學仔未。 變聲 嘅，變變聲啊！ 係啊，咁佢變咗有啲真係好，即係個身高又差好遠，或者個力量都未 夠 發出嚟，係咪？咁變咗 A B Grade 咧，其實有啲都已經即係有翻咁上高大啦，或者開始咧長肉啊有力啦，咁嗰啲佢就會處理你教嘅技巧會掌握得好啲咯。但係 C Grade 唔係唔好嘅，但係即係因為佢哋會參差啲啊。即係你變咗喺訓練方面咧，會有一個。可能真係要分開教啊，譬如有啲真係已經係好好力好高咁，你唔可以再教佢一啲基本嘢噶嘛，即係你應該教佢一啲再深入啲嘅嘢咯。 嗯，最後我想問一下你，因為呢次咧贏咗個冠軍啦，佢學校咧就送咗成班同學同埋你都有份去入啊，去美國就去 training 啦，定係去當慶祝？即係話攞咗冠軍啦、啊、咁樣喎、 啊。唔係嘅，其實嗰個唔係一個獎勵嚟嘅，基本上係 原本就已經係 plan 咗 佢學校本來係想搞一個加油團嘅啦，已經係。 哦。 即係想係佢，因為佢啲 sport 嘅，佢會有機會去做呢樣嘢。可能今年籃球做到，咁啊咁啱又揾到一個，即係最主要係揾到一個好嘅地方俾佢哋訓練，同埋見識一啲即高水平嘅籃球嘅嘢啦，同埋即想俾佢哋有一啲新嘅思想上嘅衝擊，即等佢哋哇原來即外國即你會見到最 top 嘅水平係咁樣訓練嘅，咁佢又可以去到親身去感受一下點人哋點樣做訓練啊，或者去同嗰邊嘅球員接觸一下打下波，哇原來佢哋嗰個比式嘅籃球。是咁樣打或者人哋嗰個水平嗰、那個技術啊個控球技巧啊做得幾好啊，咁即係其實係俾到好大個衝擊佢哋嘅喺籃球方面，即係想做到呢樣嘢囉。 去咗幾日啦嗰個 trip？ 都去咗11日。 11日。 行兩日飛機。 哦，咁有幾日真係叫落場哇，去同埋嗰度嘅即係可能去真係一齊受訓練啦，或者去接觸當地同嗰度嘅學生去打籃球咁樣。 佢哋日日都有訓練。 我日日都有添。 基本上佢唔係去睇波去玩嘅，其實佢哋真係去。 真係去訓練㗎、哦。 真係去訓練㗎，佢哋。 我即係如果俾我係去有份去，真係開心到爆啊！真係咁啊，去美國去受訓， 即係題外話。咁你可以報嘅，因為每年嘅七月八月啦，D-Way 啊、Chris Paul 啊、CP 啊、James 佢都會有啲夏令營嘅。不過你有冇超齡我就唔知啦。 啲齡就唔好講啦， 即係有啲夏令營， 都要有翻啲咁上下錢銀先得搞掂噶嘛。咁嗰次其實好似 我都想知貴唔貴啊。 除咗 training 啦，仲去咗熱火嘅主場嗰度去參觀係嘛？ 睇咗場 NBA， 睇咗場 NBA 啊！咦，嗰場係咩嚟？ 嗰場 係啊，對七六人嗰場。 哦，但後屘嗰兩場就真係唔好彩啊！應該阿立邦都冇出， 唔係踩咗場，係得阿 DV 出咯嗰場就係，係啊， 都冇。 就係你踩咗場，就係因為你踩咗場之後輸鬼埋。 不過但 係 如果俾我咩都好啦，佢都感受下。 踩到嗰個球場都 OK 啊！ 係咯係咯，咁你感受下氣氛都已經好高興啦，又同埋即係啱啱大家已經預備入。Playoff 啊嘛， 已經入咗啦， 成班即係球迷都會好高興啦、啊、咁樣。你本身係咪熱火球迷咧？ 都係噶， 都係嘅。OK， 我哋咧跟住咧嗰個呢一節嘅訪問咧，其實就 唔係，其實我想問多句問題，我想講你十五六歲打波嗰陣時嘅裝備，同而家十五六歲打波嘅裝備，你覺得有啲咩唔同咧？ 係咯，因為我哋呢度有個大佬真係 裝咩咩啫， 裝備好多嘢啫。而家即係你哋以前打波，好似頭先話啊，著對白飯魚已經落場啦，同而家咁，你覺得即係而家係咪已經幸福好多，或者啲？ 其實都是幸福了的，但是即是可能有些東西都是有需要的，例如那些高筒鞋啊都保護到腳啦。咁但係譬如仲有啲其實有啲我都會有用嘅喎，譬如佢嗰啲有啲蒲嘅褲啦，即係可以做運動啊，嗰啲係真係舒服嘅，即係你以前你 保護性好啲啊嘛， 保護性好啲， 有翻咁上下，尤其是我啲有翻咁上下年資嘅球員，好好怕俾後生仔咁撞到埋嚟，咁點算咧？係咪先？係啦，不過 anyway 咁啊，嗱呢個訪問就到呢呢度啫，咁我哋咧轉頭咧就再會同阿峰咧就講有關NBA 嘅嘢嘅，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倾。 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气 嘅。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道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要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4.2版本，新增破阵系统，经已登场。